第34集，你的室友。马路尽头有黄色的出租车远远地过来了，安宁自力更生地抬手去拦，车子没停下，直接从眼前过去了，嗖的一下贼快，他举着个手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他没看见我。 秦威航瞥他一眼，没理他，自己把背包在肩膀上抬了抬，好像不认识这个人。又一辆出租车驶过，安宁走到路边，伸长胳膊去拦，车子还是视而不见地过去了。嗖嗖，这次比上次还快，他转头的速度都跟不上。邪门了吗？ 回来。 马路，危险。 安宁才意识到自己走得离马路太近了，忙又退回了秦维航身边。又一辆出租车过来，安宁犹豫着要不要去拦，秦维航已经抬了手。也是奇了怪了，秦维航一招，车子就服服帖帖地停在他们面前了。安宁扶了扶眼镜，抬头看着秦维航，心说这就是天神下凡吧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上车。 安宁钻进后座，秦维航走到前车门，先付了钱给司机。司机大叔见后面摊着个烂醉的小青年， 你不送他呀？我怕到时候他不下车。 他没那么醉。 我看挺醉的。 秦维航也往后座看了一眼，安宁斜着身子靠在车窗边，正试图开窗，那车窗摇上去又摇下来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开窗还是想关窗。终于他好像是把车窗调到了一个完美的黄金分割点，安详地靠着他闭上了眼睛。 您等一下。 我没事，没醉。 安宁，安宁。 谁叫我？ 安宁一个机灵睁开眼，他眼镜已经跨到了鼻梁下，眯着眼看不清秦维航，就猛地抬头把脸怼到秦维航面前。秦维航睁大眼愣了一下，头向后一抬，头顶就猛地磕到了车门上方。 哟，没事吧？ 没事。眼镜呢？秦维航，上车呀。 安宁说着就拉住秦维航的胳膊把人拽上车，自己还很殷勤地挪到一边。秦维航被他一个趔趄拉进来，车门还开着。 你看他醉成这样就送一下吧，不然我一会儿把他扶下车，他要是坐在路边也不好啊。 大叔，我们一个学校的，肯定一起回去的，不用算。 司机大叔同情地看着他，这个刻意露牙的笑太用力了。秦维航把头转到了一边，叹了口气，看着那扇还开着的车门，终于还是砰的一声把他拉上了。 眼镜呢？找不到了。没有了。 这儿呢？别找了。 谢谢啊。眼镜戴上。 你反正要睡觉就别戴了，我帮你拿着。 所以是你。 安宁说完就靠着车窗睡了。秦维航朝前弓着背，抬手捂了嘴和下巴，心说你不要为了显示你是学霸日语也上线好吗？你是想把我逗死吗？车子穿行在车流中，安宁很快就呼吸匀畅了。秦维航手里摆弄着那副眼镜，望着窗外，当然是没有安宁的那个窗外。 这条街的风景很单调，非常单调。他看了没一会儿就累了，出租车的座位也非常狭窄，他坐在那儿腿都伸不开，一往旁边岔开点就会碰到安宁，真的难受。好在路程也不远，很快就到东校门了。 起来了。 怎么了？咋了？ 没错吧？ 这么快啊？ 司机师傅，等我一下。 行。 秦维航推开门下了车，安宁下车时，秦维航在外面拉着车门，忽然用手在车门上方挡了一下。安宁只感到自己的头一下顶在了秦维航的手掌上。 对不起，撞疼你没有啊？我没看见你的手。 没关系，你能自己回去了吧？ 你不回吗？ 我不住这儿。 安宁一脸茫然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才恍然想起来，秦维航是一个不和他一起住的室友，顿时非常抱歉。 那还麻烦你送我回来。没事，我自己能回去，你也快回去吧。再见。再见。 那个，你还走吗？ 你快走吧。 啊，行。 韩宁爬了很久都没爬完台阶，他累得抬头看天。今天的天空有很多云，一层层一团团的压着，有些是洁白的，有些是灰色的。天空也一样，蓝与灰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界限。他脑子里冒出一串日不日中不中的弹幕，什么斯巴拉西呀，阿欧伊索拉呀，金尤比呀。韩宁扶了扶眼镜，镜片有点花，他把眼镜摘下来，拿袖口擦了擦，头顶传来一阵轰鸣声，一架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，他有些疲惫地想，他竟然是飞在云中的呀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？想着想着，新海诚电影里的镜头和音乐也开始在脑子里奏响，然后突然间，那飞机就往地面滑了下去，宛如坠机般。同时他的身体也不自觉地向后倒去，失重感只持续了两秒，下一秒他的背就猛地倒在了一个人身上。安宁扭头看见秦维航跨着一步站在台阶下方，从背后扶住他，他格外诧异。 你没走啊？ 你站直了说话。 可安宁老觉得身体重心不稳，好像偏瘫了似的，想不往秦维航身上靠，但好像不管怎么努力都只是灵魂鼓噪，身体就是不听使唤。这画面别人看起来一定像自己非要赖在秦维航身上似的，太羞耻了。秦维航左手扶在他后背，腾出右手，手指张开握住他的后颈，狠狠地捏了一下，一股酸爽感直冲天灵盖，韩宁立马往前站直了。 清醒点了吗？ 清醒了。 你眼镜怎么了？ 我看看。上面都是你的指纹。 说着便低头用衣袖又擦了一遍才戴上，一下子秦维航那张巨帅的脸便出现在云层滤镜下的阳光中，看得他倒吸了一口气，那种帅是很立体很真实的，是新海诚的动画比不了的，谁的画笔都比不了的。秦维航绕到他身旁往台阶上走，说：“走吧。” 韩宁接着就浑身一个机灵，秦维航绕至他身旁时顺势牵住了他的手，韩宁不由自主低头，小胖一点没夸张，秦维航真的很硬，手上几乎全是伤痕和茧。他有些好奇，边走边小心摩挲着，以为自己醉了，就掩耳盗铃地觉得秦维航也感受不到他在偷偷摩挲两个人的掌心。然而秦维航全都能十倍地感觉到，他停下来用力拉了身边人一把，韩宁手臂被动地往前一抻。 你是觉得我掌心有茧，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安宁，你规矩点。 安宁低下头，脸烧得通红，像又喝醉了一轮。两个人就这样默默走了一段，安宁忽然听见秦维航问他： 你到底有没有醉？ 其实没有特别醉。 没有特别醉，你路都走不了了吗？你醉了是吧？你去蓝田郡干什么？ 我去兼职啊。 你和我说你在快餐店兼职，那地方我都看过了，没有快餐店。 我周六在肯德基兼职，星期天是去蓝田郡做家教。 怎么又冒出个家教？你到底做几份兼职？ 不算学校里勤工俭学的话，两份。 家教补习什么？一个小时多少钱？ 补物理和数学，一小时150。你干嘛问这些呀？ 随便问问。 秦维航的语气并没怎么当真，可能觉得自己编了些话来诓他。韩宁也没有再多问，他现在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，啥也想不清。 下午的马哲课你还去吗？ 当然去啊。 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啊？马哲又不是你的专业，逃一次又怎样？ 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意思的，资本论真的了不起。 别说了好吗，脑瓜子疼。 你看那个雕像，马克思，啊，他真的是伟人啊！ 你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学霸呀？ 啊？什么？ 没听见算了。 你有一点点幼稚。 是吗？ 只是有一点点。 有很多也无所谓。另外我要告诉你，今天的马哲你肯定上不了了。 秦维航牵着他的手停下来，走到他的正面说道。安宁睁大眼看着他，并不是因为被预告了无缘的马哲课，而是因为秦维航正面看着他的样子，带着也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藐视的微笑，明明有一点残忍，但是某一秒某一个瞬间，眼神里又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波动在散发，滴答滴答，一起一伏，像一种引力波越扩越大，追上了他，圈住了他。 下次别喝酒了，喏，到宿舍楼了，上去吧。